我哋嗰個專屬的士團隊咧，係可以服務到咧，係去私家醫院同埋去我哋嘅醫管局嗰個定點診所。下一步咧，當我有一個詳細嘅私家醫生名單咧，我哋一定會同相關我哋嘅部門啦，我哋去睇睇可唔可以加大嗰個的士個接駁嘅能力，可以都配合到咧市民可以點對點啦去相關嘅私家醫生。咁但係個基礎就一定要知道係邊個私家醫生咯。咁所以我哋而家整理緊呢個資料啊。咁我都交俾歐醫生補充下先。 關於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有啲康復者咧，佢攞即係暫時未攞到個康復二維碼啦。咁可能我哋其實喺我哋嘅如果係呈報咗俾我哋嘅個案咧，無論係核酸檢測啦，或者係經我哋嘅快速抗原檢測嘅平台成功申報咗俾我哋嘅個案咧，我哋都會入咗我哋嘅資料庫裡面。咁而呢個資料庫咧，亦都會即係駁通咗疫苗嗰、那個即係打注射疫苗嗰個資料庫啦。咁變咗喺頭先徐醫生所講嗰個平台裡面咧，就可以攞得到嘅。咁如果假設係有一啲康復者咧，佢當時係未能夠成功向我哋申報嘅時候，如果佢係即係檢測陽性咧，咁佢可以咧透過一個電郵啦 ，ratp@dh.gov.hk 咧就查詢翻佢自己個情況嘅。咁亦都我哋知道可能有啲人士咧，佢之前係檢測到陽性，咁但係喺電腦系統裡面都未能夠係即係攞到嗰個康復二維碼咧，咁亦都可以咧打我哋嘅熱線查詢。咁電話號碼係25695777。咁正如頭先阿徐醫生都所講啦，咁即係康復者其實咧喺康復之後咧係需要接種足夠嘅疫苗嘅，咁亦都係接種疫苗係安全嘅，咁所以市民無需要擔心。咁如果自己係即係唔確定之前係咪確診嘅話咧，其實就可以按照翻政府嘅建議咧去接種適當嘅疫苗。 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刚才直播了卫生防护中心和医院管理局的记者会。刚才卫生防护中心就讲到话是本港是新增6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就有320宗是经核酸检测所呈报 ,280 宗是经快速抗原测试所呈报的阳性个案。其中就有11宗是输入个案。至于死亡个案方面就再增加17人。令到第五波的累计死亡个案就是达到8963人的。而政府也将会推出康复记录二维码，咁就俾康复者咧就出示呢个嘅康复啦或者感染证明，作为疫苗通行证之用啊。市民咧即日起咧已经可以就下载呢个嘅康复记录二维码啦。呢个二维码咧将会喺呢个康复日期起180日咧系有效噶。咁啊，直播时间嚟到呢度先，转头会有自由风，自由风。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5:24，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希林你好。 是你好。 今天就是4月19号，今天开始小学就可以分阶段恢复半日的面授课堂。究竟今天有多少间小学就是恢复面授课堂呢？根据刚才卫生防护中心的收到的情报数字，今天是有52间小学就进行面授课堂的。另外 外咧，亦都有65间嘅国际学校咧，就系恢复面授课堂。咁但系咧，亦都收到一啲咧，就系学生啊，同埋师生咧吓，去到去到快测所呈报嘅一啲阳性个案啦。咁包括咧，如果系讲本地小学嘅话咧，咁就有两个嘅学生吓呈报翻快速测试系阳性，今日系冇翻学噶。国际学校方面咧，有一位老师啦，同埋12位国际学校嘅学生咧系阳性噶。虽然咧嗰12位嘅国际学校学生咧就阳性啦，系同一间学校，咁但系咧就唔同年级，咁所以都当局相信咧就唔系校内传播，就未有需要咧就对学校进行调查吓。 系，我谂今日咧都小学如果开咗学嗰啲都好忙碌啊，家长又忙碌，学校又忙碌，未开学嗰啲一样忙碌啦。今日要睇下咩情况咧，佢跟住佢哋開學嘅時候咧，要做好啲準備先得。 係啊，嗱，其實而家即係小學咧，可以分階段咁去恢復面授課堂咧，咁都有啲條件嘅。咁包括咧，全校嘅師生啦，咁都需要每日咧完成呢個嘅快速抗原測試，一定要咧攞到陰性結果咧，先至能夠翻學校上堂噶。咁但係咧，就之前都好多討論啦。咁究竟一啲年幼嘅學生，咁佢哋係咪可以喺翻學之前就完成到呢個嘅快速測試咧？朝早翻學嚇，朝早起身翻學咧，可能已經係時間都比較趕噶啦。咁會唔會話佢哋做唔切咧？小學生又願唔願意嚇做呢個嘅快速測試咧？咁佢哋如果真係未做測試嚟到學校又點咧嚇？咁呢個我哋之前咧有好多嘅討論啦。 仲有做咗測試又唔記得家長簽名喎。 係啊， 係啊。 咁我所以咧對於學生家長以至到學校嘅行政嚟講咧，都可能係一啲大家關注究竟做得好唔好嘅事咧。咁不如我哋都問問聽眾啦。唔知大家咧，係屋企裏面有冇即係小朋友啦嚇，咁啊要翻學嘅小朋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或者教育界人士都可以打嚟1872311㗎。咁啊，大希啊，我哋而家就請嚟一位今日有小學復課嘅學校校長同我哋傾下啦。有德瑞幼稚園部及小學部總校長朱子榮啊，朱校長你好。 好，朱校长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你哋就系私立学校啦，亦都系你自己都系小学同埋幼稚园嘅校长啦。可唔可以讲下？ 系 今日你哋譬如小学嚟讲，有几多有几多间小学，几多学生系今日恢复面授课堂嘅咧？ 咁我哋今日就有我哋德瑞有三间小学部咧，都系今日系复课嘅4至6年班，咁佢哋都翻到嚟学校进行面授课啦。咁啊，大概嗰度400-500个学生左右啦。 系，咁嗱，而家即系当局都要求咧，学生要做咗快速测试先至翻学啦。嗱，学校系点样去检查啲学生嘅快速测试记录噶？ 咁啊，即系我谂唔同学校都有唔同嘅操作嘅，即系教育局都容让我哋有好大弹性，即系按翻学校嗰个即系情况去操作啦。咁我谂我哋大原则都系，即系如果家长系选择俾自己小朋友翻学嘅话，咁我哋嘅责任就好清楚啦，就系确保啊，即系我哋嘅環境、校園、同學之間嘅安全啦，咁所以我哋就比較做一種嚴謹少少嘅方法嘅。咁我哋每個小朋友啦，正如我先主持你咁講，就朝頭早起身就要進行嗰個快速檢測啦。咁佢就進即係做咗個棒棒啦。咁我哋都請個家長咧，首先就喺翻個棒棒上邊咧，都寫翻小朋友個名同今日嘅日期啦。咁然之後咧，其實我哋用咗一個星期時間同手機開發商啦，即係一齊都開發咗一個我哋自己校內嘅檢測嗰、那個成交嗰個系統啊，即係就同佢本身點名啊、通訊啊嗰個系統連結咗，咁就家長就好簡單，就攞手機跟住就影張相啦，撳翻一啲基本嘅資料，咁包括即係因為好複雜嘅，亦都有可能有啲小朋友係曾經確診啦、康復啊，咁又豁免啊等等嘅情況咁樣，咁佢撳幾粒掣，跟住就上載咗個資料，咁、那個資料就喺我哋學校嗰個系統裏面，我哋即時睇到而家嗰個小朋友嘅情況啦。咁我哋加多一個步驟嘅，我哋就請家長咧就將嗰個檢測棒嘅實物咧，就揾個 zipback 膠袋密封咗佢咁樣，最好透明咁樣，咁就讓小朋友咧袋住翻到嚟學校。咁喺學校門口咧，我哋就有個收入箱，咁、那個小朋友就即係出示佢嗰、那個檢測棒嘅實物啦。咁當然有機會嗰陣時已經係即係嗰個棒可能嗰兩個鐘又失效等等，但係都唔重要啦。咁就我哋都見到陰性喎，咁跟住就將、那個小朋友就親自將個棒擺落嗰個收入箱度，咁佢就可以好似將入場券咁進入校園啦。咁變咗即係喺嗰度，如果真係出現有差異，即係舉個例啊，佢翻到嚟嗰個棒

消息直击报道。 跟住咧，首先同你报告喺沙头角公路，因为有火警啦。沙头角公路去雅窑头方向，跟住军地北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嗰一段咧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新围军营。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呢一段比较多车一啲。路面情况主要就系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呢段嘅桥面稍为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必加街。封路方面咧，喺湾仔嘅博览道东有拍摄工作，直至到晚上嘅七点钟，金紫荆广场外嘅一段博览道东，包括咗上落客区系会封闭噶。瑞巴九六一同埋九零零号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部分巴士站会停用啦。位于博览道东嘅十一个旅游巴士停车位都系会停用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落斜去青衣，同埋屯赤隧道五十排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可以来到港台主持节目，一方面很紧张，但都很开心。今次呢，主持电台节目肯定我人生的第一次，也都肯定是我人生宝贵一课，就好像今次这个主题那样，就叫做人生学堂。 四月二十三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翻到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今日我哋倾紧咧，就系关于今日开始咧，就有一啲嘅小学咧，就分阶段咁恢复半日嘅面授课堂啦。咁啊，各位听众点样睇呢个情况咧？吓，今日大家都睇到一啲嘅新闻片段啦，吓，咁一啲嘅小学嘅开学情况，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戴希立啊，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一位校长倾紧啊，咁就系德瑞幼稚园部及小学部总校长朱子荣啊，朱校长。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嗱，你头先就讲到话咧，你哋学校都同一啲嘅手机程式开发商咧，就系叫做建设咗一个咧，系俾啲家长可以上载啲学生嘅检测结果嘅一个平台啦，吓。咁啊，结果有冇发现有冇学生系冇做到检测嘅咧？ 哦，咁啊，今日我哋就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一個嘅運作同埋宣佈都係一個星期嘅啫。咁所以當我哋一知道， 係 朱校长嗰个电话接收可能有啲问题啊，或者我哋同事咧就再同佢做一做联络啦吓。咁啊，呢间学校系即系有可以做一个咁嘅电子平台俾人上载检测结果啦。 先行部队啊，佢系 可能好多学校未必做到噶，大希娜， 睇下呢个先行部队嘅经验点样先，我哋睇下。 系啊，因为即系可能好多学校都仍然系靠住纸本啦吓。咁一啲学校都反映翻，即系纸本呢个方法咧，其实之前咧系要求啲学生量体温嘅时代咧。都已经是用紧噶啦，咁可能咧就都比较多学校咧仍然用紧纸本嘅一啲叫家长签名嘅一啲方法咧，去到核实学生嘅检测结果咁。咁而家即未必有呢间学校咁多嘅即资源或者咁好彩有一个咁样嘅电子平台用啦吓。咁究竟系个系朱校长系你好翻嚟啊？系啦，咁系咪话所有学校生都做齐检测嘅咧？ 係啊，我哋就即係除咗有個別一兩個小朋友咧，即係個家長都黑咗少少啦，就可能喺上載嘅就啊，即係做咗檢測啦，但係唔記得上載咁。咁我哋都有一個半個家長咧，就係、是、又啊，即係做咗檢測，但係又冇上載，亦都冇大棒棒翻嚟嘅。咁都有一個好少量嘅情況。 係，咁點樣處理呢啲學生？即係佢哋係咪都已經翻到嚟學校先至發現啊？原來你未上載或者冇帶嗰支嘅檢測棒喎？點樣處理嗰啲學生啊？ 咁其實就譬如佢冇帶檢測棒，咁好簡單啫，即係佢就喺到門口嗰度，咁我哋咪停一停佢，咁我哋就用翻個手機應用程式啦，咁就檢查翻，咦，其實佢今朝上載嗰個情況係點咧？咁如果已經有上載啦，或者佢係豁免嘅，咁都可以進入校園啦。咁佢先講過啦，即係佢又冇上載啦。又冇帶棒棒翻嚟，咁我哋就可能即刻譬如如果佢啱啱送佢嗰位家人跟住佢一齊嘅，或者啱啱 drop 咗跟住行開咗，咁我哋即刻打翻俾佢。咁我哋學校都係一個即係操場嘅位置，咁我哋揾一啲 partition 咁樣樣，跟住就有個有少少私隱嘅地方啦，咁讓個小朋友就即刻喺現場做翻個檢測咁樣樣咯。 嗯，幫 咁我哋 幫小朋友 就係都係 幫小朋友做翻檢測嗰位係佢嘅家長啊，定係你哋嘅教職員啊？ 一定係頭先啱啱正想講啦，咁我哋就即係都幾堅持，就係一定係家長或者係佢嗰個照顧者去做翻嘅。咁因為始終即係都輕量入侵性啦，即係處理嗰個鼻鼻嘅時候，咁亦都佢又有除口罩啦，各方面嘅風險。咁我諗我哋即係個保護啊，未必可以有足夠嘅專業知識可以做到即係最安全嘅一個檢測，所以都要請佢嗰個照顧者去做翻嘅。 嗯，即係今日就有少量啦，即係一幾多個話係幾多個學生係要咁樣處理？ 三間學校加埋。都是两三个咁样。 两三个嘅吓。咁嗱，你头先都讲啦，可能教职员喺要喺学校门口咧，去睇一睇即系学生有冇上载到个检测结果上平台，又即系展示翻嗰个嘅检测棒，先俾佢哋入学校啦吓。会唔会话即系当真系全校都要复课嘅时候，咁你逐个喺门口都要检测，可能就花好多时间噶咯？会唔会咧？ 咁我哋今日都睇睇嗰個半間學校翻學嗰個情況嘅，其實就好順暢，因為小朋友只係展示，跟住就抌個棒棒落去個箱箱度，咁跟住就入學校啦。咁譬如如果有好個別頭先講嗰啲情況，咁我哋有另一條隊，有另一位老師就專職去照顧佢咁啦。咁呢個係第一個情況啦。咁第二個情況即係啱啱今日都六百宗啦，咁都見到嗰、那個即係嗰、那個第五波個疫情亦都慢慢好轉啦，咁亦都知道教育局或者係各方面都講過話嚇呢個政策都會係適時檢討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喺有睇翻而家個情況咯，因為還原翻即係頭先講我哋學校嘅責任就係喺呢個過程裏邊令到即係決定讓小朋友翻學嘅家長即係更有信心，即係去做多一重嗰個保障嗰個操作嘅啫，咁所以我諗喺嗰個翻學啊排隊啊落啲食嗰度咧，即係運作多幾日咧，就應該會更加順暢啦。 阿張校長啊，我咧就見你學校個安排咧，就喺個流程裏邊咧就做咗多重保障，或者咧可以叫做咧可以話佢唔記得依樣都有另一樣可以 check 得翻啦，即係大致上咁樣啦。咁啊，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設計或者思路啦。但我想除咗依方面，啱啱你可以再講下你哋仲有啲咩嘅思路咧，係會使到個運作會更加暢順之外咧，我其實有仲有兩個問題想問你嘅。一個咧就係你哋依家咁樣恢復復課，即係可能高小，然後慢慢到初小或者幼稚園啊，然後等等。你其實背後有冇一個策略咧？係諗住點樣循序漸進嚟做嘅？即係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哋成個設計嗰、那個 流程怎樣做到多重保障？第二個問題就是你整個復課的策略背後的思路是怎樣？ 謝謝這個問題。咁首先就先講咗嗰個情況先啦。其實教育局今一次個安排有一個即係我覺得美麗嘅地方，就係容許學校按翻正如我頭先講個校程同埋即係嗰個彈性咧去安排。咁喺我哋縱然即係譬如我哋可以今日叫曬一至六年班翻學嘅，咁但我哋都決定今天咧只係高年班四至六年班去翻學。咁我哋去到下星期一咧，先至係一至六年班一次過翻學嘅。咁就正正好似啦，就咁講。咁我哋想 trial run 咗。这個小朋友嗰個檢測啊，老師檢查嗰個流程啊，咁樣咁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始終咧，即係我哋都幾相信大數據嘅，即係因為咧，而家我哋用嗰、那個系統收集嗰個家長嗰個數據，咁我哋就會當然亦都家長每朝咧，我哋收集小朋友體温啦，咁譬如有冇過去接觸啊，陰性人性打幾針啊，即係每一日都有一個 heartbeat 嘅數據去睇住，即係成個學校嗰個小朋友嘅健康情況。咁變咗有呢一個即係更加即係清晰嘅數據嘅時候咧，我諗讓到家長啦、老師啦，即係對到小朋友翻到嚟全面面授課嗰、那個。嘅信心係更加大啦，因為始終即係好清楚嘅，即係我諗特別我係專我嘅專項係幼稚園同埋小學教育啦，咁幼小嘅教育裏底邊咧，即係除咗學習知識、技能、態度呢三樣可能係網課可以處理得到之外咧，其實小朋友嗰個社交情意呢一啲同人相處呢啲部分咧都係好重要，因為過去即係講完年之後到而家啦，即係。幼兒又好，小學生都好，佢其實即係因為疫情，佢缺乏咗同即係同齡嘅小朋友相處，咁結果佢可能喺屋企就主要照顧者就圍住佢哋照顧啦，佢肚餓有嘢食，佢中意乜嘢佢一定有得做嗰樣嘢，佢手間一定佢先，咁但係始終進入嗰個社群嗰個嘅訓練一定係交翻俾小學同埋幼稚園做，咁所以。我哋都幾鼓勵，即係如果家長喺個安心嘅情況底下，或者我哋安全環境底下，都可以決定會唔會考慮小朋友盡快可以有翻一個社交群性嘅生活咧？咁呢個都係我哋做緊嘅策略啦。 係，都想問翻咧，其實今日譬如全校即係有復課嘅學生都要做快速檢測啦，有冇人提出過一啲乜嘢嘅問題？要又即係經歷咗咩問題咧？譬如話有冇人遲到啦？有冇喺朝早要做檢測嘅時候遭遇到咩問題？有冇反映翻俾你聽？ 咁我尋晚咧就即係少少瞓唔著嘅時候就擔心，家長會唔會覺得呢位有個嗰個小朋友又扭計啊，即係或者係有會唔會遲到啊？即係我仲同啲同事講，如果今日真係遲到，就喺個校門唔好咁快閂閘啦，讓到嗰啲即係都有個體諒啦。咁點知今日即係同啲同事做檢討嘅時候咧，就冇喎，非常準時喎。咁喺門口裏面，即係當然即係嗰個畫面就係、小朋友其實有序咁排隊攞，佢已經拎定個檢測嗰個棒物，因為我哋早上個星期已經拍咗啲短片咧，俾家長已經知道佢個檢測棒係點樣等小朋友拎住，咪唔使喺門口又攞書包又剩。咁今日有少少雨天，咁變咗佢哋拎住檢測棒，有個包包封住，一睇一睇，跟住擺低箱。咁其實嗰個流程都好 smooth 嘅。咁我自己都喺門口。到即係同啲家長去，好似頭先咁講啦，閒聊下，睇下會唔會好困難啊？咁俾我嘅感覺就係、是，即係因為始終即係而家你話全個香港即係家長咁，佢點睇檢查、點睇打針啊，都好兩極嘅。咁但係倒翻轉，即係而家一班想翻嚟學校上堂嘅家長，佢見到學校做多咗幾重安心嘅操作喎。其實佢更加願意配合去一齊去做呢件事，咁讓個小朋友喺安全環境底下繼續復課。 阿張校長，我咧就睇報紙咧，通常咧就小學或者幼稚園翻學咧，通常都成日講住三個問題。我唔知道你學校有冇依啲問題，同埋即係依啲問題，你哋諗住點解？一個就係嗰啲有特殊教育需要嘅細路咧，就要日幫佢測咧，就好麻煩。依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咧就有一部分家庭咧，因為佢又唔係窮到咧，即係屬於嗰、那個政府要派嗰個檢測包。咁有啲人就話點解唔全部俾曬佢哋？如果咁咧，就可能運作更加會好啲，同埋對嗰啲屋企會個經濟負擔冇咁大。咁第三個問題咧，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做過一個統計咧？即係停學之前同埋依家翻學之後咧，嗰、那個打針率。有冇明顯嘅變化？ 好，謝謝你嘅三個問題啦。我先答即係 SEN 嗰個情況啦。咁我哋學校即係 喺因為頭先咁講啦，上個星期一就講嗰個運作啦。咁呢個星期咧，其中一個我哋都同家長溝通嘅時候咧，都特別提醒啦。即係我諗唔係淨係 S D 人特別細個，因為其實都唔係細個，即係你大人撩有時都覺得唔舒服噶嘛。即係你未習慣嘅時候，咁我哋都同家長講：，嗱，如果你 OK 嘅，咁你自己都試下，唔好等到哇六點鐘起身先做第一次做啦，人生咁你會唔會可以做一日你試下又做下？次檢測先俾小朋友嘅體驗啦，或者咧，其實譬如即係我哋都係家長啦，咁我哋都要同小朋友清潔地噶嘛，咁譬如可能用棉花鹹飲濕少少，就同小朋友講啊嗱，而家咧就係咁樣樣噶啦，聽日就會早上同你咁樣做噶啦，即係如果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都預早俾佢有一個。即係體驗先，咁就唔好哇六點鐘大家就早化妝又要擦粉面嘅時候，先第一次做咧，咁就可以減省嗰個情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頭先講到啦，即係特別係有需要，即係家庭上面有需要啦。咁我知道即係除咗即係政府有喺綜援啊、輸津啊，有需要嘅家庭裏面有免費檢測包之外咧，即係唔同嘅 NGO 啦、唔同嘅社福啦、唔同嘅團體咧，其實而家都有喺我哋啲校長群啊，即係聯絡點咧，就有好多檢測包咧，去免費去俾我哋學校咧，去俾有需要嘅家庭嘅。咁啊，譬如方才即係啱啱有個即係都幾大型嘅一個機構，都每間學校差唔多派成5000至10000個檢測包咁都可以，呢度去保障翻。咁我呢度都會特別提醒我哋自己家長或者老師咧，即係除咗當然，仲有喺社區中心派發嗰280個嗰、那個排隊開嗰個檢測。 係啊，朱校長嗰個電話連線可能又有啲問題啦。不過就傾到呢度先啦，都同你傾咗一陣啦。好，唔該曬朱校長嚇。朱校長咧就係德瑞幼稚園部及小學部嘅總校長嚟噶。我哋電話係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今日咧再讲一啲英文嘅助语词。今日讲咧就系咧，当我哋发生咗一啲好险嘅事 ，OK， 哇，好险啊，好在。最尾咧就冇事咁样，我哋英文咧嗰、那个好舒缓嗰个语气咧，我哋就会咧用讲 few，okay，it sounds like few，okay，but it's spelt as phew， 串法 phew，few。有啲人咧，我 few 嘅时候咧，我就唔发个响音嘅，我就好似纯粹系细细声 whisper 咁样 few，okay，few 就系、是。啊，好在一额汗啊 ，OK。譬如假设你跑翻工啦，啱啱搭正9点之前咧就翻到公司就冇迟到，咁你一踏进公司嘅门口咧，你就可以话 ，Phew, that was close，OK。咁啊，哎呀，好在争啲就迟到啦 ，Phew。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我哋下一集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節目啊！咁我哋講緊就係咧，小學咧就係部分嘅小學咧就分階段開始復課啦。咁啊，究竟朝早啦要幫啲學生咧去對做一個快速抗原測試，究竟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咧？咁大喜臨呢個時間就請嚟咧啲專家同我哋講下啦。電話旁邊咧有香港兒童免疫過敏及傳染病學會委員，亦都係瑪嘉烈醫院兒童傳染病科顧問醫生關日華。關醫生你好。 关 先生，你好啊，两位主持，你好。 嗱，寻日咧就包括你哋在内嘅5个同儿科相关嘅医学会咧，出咗一个俾家长、俾公众嘅一啲帮学生检测嘅指引啦。咁其实可唔可以都讲多一次咧？其实点样去为小朋友做检测系最好嘅咧？即系譬如咩时间啦，朝早系使唔使即系系咪要刷牙洗面之前做呢个嘅检测咧？不如讲一次好嘛？ 好啊。多謝你俾個機會我哋講解我哋嗰個指引啦，咁其實呢個呢我哋釋除各位家長嘅疑慮嘅，咁你就唔好咁擔心呢個檢查，其實呢就唔係咁得人驚嘅啫，咁你其實呢最好呢就係每朝小朋友呢去起身之後啦，咁你就唔好刷牙洗面，唔好攞口，唔好飲水，唔好食嘢之前呢，咁就做呢個檢查，因為點解呢，我哋其實呢 係想攞個鼻腔嗰個壁膜咧，嗰啲附於上面嗰啲病毒。咁如果譬如話啲家長你洗完面啦，甚至洗完個鼻啊，咁你至去做咧，其實就影響咗嗰個病毒嗰個劑量啦，就個檢查就唔準確噶啦。咁咧就小朋友一起身，咁咧就乜嘢嘅即係平時我哋起身做嗰啲嘅動作都唔好做住，就做到一個檢查先咯。咁咧就首先要講啦，去點揀嗰啲色紙棒咧，其實睇翻衛生署咧一個網頁咧係有介紹咧，即係衛生署係指定咧邊啲色紙棒咧係合適嘅，亦都係許可咁樣嘅。咁咧就睇睇個說明書啦，睇下嗰啲色紙棒咧，佢要求咧喺個即係喺個鼻腔嗰度去要轉幾多下，有啲轉五下，有啲轉十下嘅。咁另外咧就佢有一個叫測試劑啦，咁另外咧睇下個測試劑咧，佢個色紙棒撩完之後咧要放落去，要等幾耐啊，同埋滴幾多滴啊落去嗰個測試棒啊，呢啲都重要嘅。咁咧做嗰陣時咧，記住啦，就同小朋友講，其實咧我哋擺唔係擺好深嘅咋，例如一個幼稚園小朋友咧六歲以下咧，我哋擺其實 1.5cm。即等於大人嘅手指咧，半截手指咁嘅距離嘅啫。咁咧其實係入去好短嘅位置。咁咧就假設咧，譬如我而家我自己用緊嗰個測試棒咧，就要轉五下嘅。咁我就圍繞住個鼻孔啦，鼻壁膜咧就轉五個圈啦，自轉又公轉咁樣啦嚇。做完一遍咧，就可以讚一讚小朋友，咁咧就做埋另一啲鼻孔，咁就可以噶啦嚇咁樣咯。 系，咁可能有唔少嘅小朋友咧，对于做快速测试咧，即系始终会有少少唔舒服嘅感觉咧，而唔系太愿意做啊。你哋会唔会都有啲嘅方法可以即系帮助小朋友去到接受呢件事咧？ 会噶，其实咧，小朋友我哋儿科医生就知啦，即系小朋友任何医疗嘅步骤，佢都系唔中意噶啦。咁咧，其实咧，源于就系佢哋即系未见过啦，亦都未体会过，所以担心嘅啫。咁我哋會教小朋友咧，即係一個模擬演習又好，即係同佢哋玩遊戲又好啦。咁會教啲家長咧去攞個毛公仔咁樣，可以扮演咧，即係俾小朋友睇下啊，我會點做喎、那個色紙棒會喺個公仔個鼻哥嗰度點樣轉喎、咁樣，亦都可以俾小朋友咧自己揸住個色紙棒咧喺個公仔度做下咁樣。佢只要咧經歷過，佢體驗過咧，佢知道其實唔係一個咁得人驚嘅步驟咧，佢哋會接受噶啦。另外咧，做嘅時候咧，一定咧俾東西小朋友揸住啦，佢可以揸住個公仔啊，安慰佢自己啊。另外頭先我講過啦，最重要就係咧，做完之後咧，一個讚賞咧好緊要，因為呢個讚賞咧可以加強小朋友嘅信心咧，佢俾我哋咧下次又可以再做咁樣啦。 關醫生，我有特別留意最近咧，你哋有一批兒科醫生咧，真係好努力咁樣去幫即係啲家長解釋。測試啊，打針啊，咁樣，我覺得你哋嗰個努力係好值得肯定嘅。不過我有一個問題咧，想問下你，點解你哋想嗱，即係我哋講檢測啊，而家講緊谷針咧，係咪唔係幾谷得起？有咩辦法可以進一步將呢、這個 關醫生個電話連線可能有啲問題啊？咁戴希立，你想同佢傾一傾關於 即係谷針點解會唔係又係啊？點解會唔係好係啊？接種率點解唔係好谷得起？同埋呢個谷唔起，有冇辦法仲可以咧？提翻升個接種率，因為呢個其實真係最保障兒童健康嘅最重要嘅防線嚟。 關醫生喺度嘛？ 係啦，其實咧，我就即係比較怕用谷針呢個字咧聽見。其實咧，我哋嘅即係你可以話我哋兒科醫生咧，同家長講咧，我哋唔係呢個目的嘅。其實咧，我哋作為兒科醫生。即係我自己本身都醫治咗新冠病毒嘅病童都成兩年幾啦，咁我而家見到好多病童，佢不單止喺感染嘅時候所受嘅痛苦啦，另外咧喺佢哋康復之後咧，而家我覆診嗰啲小朋友咧，唔多唔少咧，都有一啲我哋叫長新冠嘅情況啊，即係例如係一啲之前講過失去味覺、失去嗅覺啦，個肺部功能轉差啦，同埋最近咧，大家都聽見咧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就係、是、一個叫多系統發炎綜合症。而家我哋每天咧個醫院，全香港嘅醫院咧，不斷都有呢啲個案咧入緊我哋醫院，係出現。咁其實呢啲症症咧，就係、是、新冠病毒影響各位小朋友嘅健康啊，甚至而家喺外國嘅文獻顯示咧，呢啲嘅多系統發炎綜合症咧係有長期嘅影響嘅，包括腦部啦、肺部啦、心臟啦嘅長期後遺症嘅。咁見到呢啲嘅情況咧，我哋兒科醫生真係唔希望我哋小朋友咧係受到新冠病毒嗰個影響，所以咧我哋咧花咁多嘅心機咧去即係同家長去解釋， 解釋嗰個病毒對兒童嘅嚴重性啦。係 啦，同埋嗰個疫苗本身咧，其實睇翻咧，我哋香港真係好好嘅，兩隻疫苗俾大家加張選擇咁樣咯。 好，時間關係啊，同關醫生傾到呢先，多謝你嚇。 好， 唔該曬兒科醫生關日華醫生，聽聽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沙頭角公路的火警已经处理好了，去雅瑶头方向近军地北村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去跑马地方向，较早时管道之内曾经有交通意外，咁清咗场噶啦，但系而家黄竹坑入口都仲有少少车龙有待消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波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天马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跌幅股份：指尖悦动、永利投资、PF Group、民生国际和保新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28.29， 瑞士法郎 0.947， 加元 1.26， 人民币 6.383， 英镑对美元 1.302， 欧元对美元 1.079， 澳元对美元 0.73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4。港金报18,52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75.65美元。港汇指数96.2，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都多车嘅，咁啊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去到果栏嘅，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港岛呢，湾仔北的马斯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呢就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而家沿住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住九龙湾一带呢亦都是多车，龙尾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市广场啦，同埋哈罗国际学校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嘅。而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安定村友爱村一带咧，现时都系多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交通都系繁忙噶，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喺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落斜去青衣，同埋屯赤隧道50牌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可以来到港台主持节目，一方面很紧张，但都很开心。今次呢，主持电台节目肯定我人生的第一次，亦都肯定是我人生宝贵一课。就好似今次呢个主题咁，就叫做人生学堂。 4月23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哋进入人生学堂。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牌照。由2022年6月30日起，任何人喺冇牌照嘅情况下营办日间医疗中心，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罚款10万元同监禁3年。记住预留时间申请牌照啊！上 orphf.gov.hk 睇下啦。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 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沙特阿拉伯一间铁路公司破天荒招聘女驾驶员，吸引了28000名女性应征。 间铁路公司最终聘请了30名女性，受训之后将会在今年底开始工作。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好，时间咧就嚟到傍晚嘅6:40啦，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但系嗱，我哋头先听到咧政府嘅疫情记者会啦，咁政府就宣布咧，就话咧康复记录二维码咧就将会可以俾新冠病毒嘅康复者咧可以下载啦吓，因为咧就因为咧嚟紧咧都有呢个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啦吓，咁所以咧亦都系呢啲康复者咧系需要咧就系下载呢个嘅康复记录二维码咧，去到满足翻咧就系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啊。咁其实今日开始啦吓，咁康复嘅人士咧已经可以就系咧喺呢个嘅电子疫苗接种及检测记录系统，咁就系 www.evt.gov.hk 咧就下载翻呢个嘅康复记录二维码啦。咁亦都可以透过譬如智方便啊，或者系医健通啊，去到下载呢个康复记录二维码噶。咁咧就亦都可以即系嚟紧呢个嘅康复记录二维码咧，亦都系可以咧透过更新呢个嘅安心出行啊吓，医健通啊，或者咧系呢个验证二维码扫描器啊，去到咧使用呢个新嘅呢个康复记录二维码噶，大希立啊！ 呢个系新鲜出炉，但系有好多人咧就好多疑问，因为有啲人咧佢就冇咗嗰个康复记录，唔知点处理个问题 吓。咁有啲人咧就可能首先就未必清楚自己有冇真係感染过啦吓，咁头先嗰个嘅记者会咧都有讲到呢一啲人士咧点样去处理嘅，咁有啲人可能喺疫情严重期间啊，咁大家都可能喺屋企里面在家工作啊，或者其他咁，未必係知道自己有冇真係感染过啦，咁亦都咧可能有啲人咧就未必就係呈报过自己咧係快速測試陽性嘅一啲問題嘅，咁所以咧呢啲人士又要點樣處理咧？可能一陣間都可以傾下呢個問題。 有啲人都唔喺本地度感染嘅，咁有係啦，好一大串問題。 系啦，咁都几多问题噶。咁听众有冇一啲咁样嘅疑问呢？吓，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你时间咧就请嚟政府嘅代表同我哋倾咯。电话旁边有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先生啊。 你好，黄 光。 你好，大喜啦。 首先都请你讲多一次咧，即系究竟呢一个嘅康复记录二维码系点样下载、点样用嘅呢？ 哦，其实呢我哋本身一路呢都有一个叫做电子疫苗接种记录同埋检测记录嘅平台嘅。咁我复述多一次嗰个网址，就係www.evt.gov.hk。咁呢个平台呢其实一般呢就话如果俾一啲已经做咗检测或者係做咗疫苗接种嘅人士呢，可以通过呢个平台呢就下载返佢嗰个检测或者疫苗接种嘅二维码。咁我哋啱啱最近呢就係新增咗呢个功能呢，就係话一啲如果之前係同卫生署上报过佢係曾经确诊过新冠病毒嘅，譬如又或者係佢可能曾经入院咁出咗院嘅呢，有呢啲康复记录嘅人士呢，亦都可以透过同一个平台呢简单输入佢一啲个人资料，核实咗佢嘅身份啦，咁就可以下载返佢嗰个叫做确诊或者康复者嘅呢个记录嘅二维码。 维码咁样。 吓、okay, 啊，咁、嗰个资料好简单嘅啫，因为最主要因为系网上平台啦，咁我一定要核实到嗰个人个身份啦，譬如话佢个身份证号码啦，佢嗰个身份证嘅签发日期啦，咁呢个都系我嚟比对翻嗰个人个身份啦，咁同埋佢个康复嗰个月份。咁、啊、譬如話你係二月康復嘅，咁你就報翻二月咁樣樣，咁有咗呢啲資料之後咧，咁如果核實正確咧，咁佢就會有一個二維碼俾翻即係顯示翻俾嗰個人士啦，咁佢就可以攜帶住呢個二維碼，或者咧將佢掃描入去安心出行咧，咁佢就可以帶住咁就去做一個記錄咧，就係、是、可以去一啲呢、這個疫苗通行證嘅處所，咁可以展示咧，咁就可以去呢啲處所啦。嚇、咁呢個疫苗通行證嗰、那個要求咧，咁其實就係、是你一係咧就有一個佢需要嘅接種針刺啦，就是、譬如話我哋嚟緊四月三十號有去踏入第二階段啦。咁一般嘅普通嘅市民咧，成年人咧，咁就應該係要求要接種兩劑嘅疫苗嘅。咁但係如果你係近期康復嘅話咧，嘅一個確診者康復咗嘅話咧，咁其實你有呢、這個下載咗呢個康復記錄二維碼咧，就會有180日嘅一個有效期。咁即係話咧，你呢180日裏邊咧，你揸住呢一個二維碼咧，其實都係可以出入呢啲指定嘅處所，咁誒滿足到呢、這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咁樣樣。 我都想問一問咧，就因為我哋拎住呢個二維碼，無論係我嘅疫苗接種記錄又好，又或者係呢個康復記錄二維碼都好咧，我喺進入處所嘅時候咧，即係譬如餐廳咧咁餐廳會有一個嘅驗證二維碼嘅掃描器噶嘛，我即係俾翻個二維碼佢掃噶嘛。咁當中咧一啲嘅個人資料咧就其實會記錄低，即係透過密碼啦，係都記錄低喺嗰部嘅即係記錄器嗰度。咁其實譬如呢個康復記錄二維碼，我去到處所嘅時候，俾個掃描器掃咗，有乜嘢嘅個人資料其實都會記錄落去嘅咧？ 嗱，其實咧主持人講得啱嘅，咁因為為咗係加強呢個衞生防護中心可以盡快追蹤到一啲，譬如話喺某個處所如果發現有一個確診個案或者有啲感染嘅爆發嘅話咧，咁啊，即係好似以前我哋望月樓嗰個事件咁樣，咁我哋可以好快透過呢一個呢個掃描二維碼嘅掃描器咧，咁就可以記低咗曾經入過呢個處所嘅人士啦。咁呢啲咧通常就係喺疫苗通行證裏面一啲叫做主動審核嘅一個安排嘅處所咧，先需要掃描嘅。譬如話之前我哋都有介紹過，就係譬如話你去商場嗰啲咧，就你掃描咗安心出行咧，有呢個記錄就得噶啦，咁就唔需要展示或者唔需要被人反掃咁樣。咁呢一度咧，就我哋其實最主要都係記錄翻一啲基本嘅個人資料，咁啊方便咧，就係如果真係嗰個處所有呢、這個情況爆發嘅，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可以通過一個一次性嘅密碼，咁就可以要求咧使用呢、這個掃描器嘅一啲處所嘅負責人咧，就係、是、上傳翻嗰個掃描器裏邊當時發生事件嗰、那個掃描過嘅二維碼嘅資料。咁至於頭先講康復記錄二維碼咧，都係一啲簡單嘅個人資料，就係、是、譬如話姓名啦、身份證號碼啦，咁同埋咧係部分遮蓋咗。同埋咧就係做一個叫雜臭嘅處理，即係話咧本身擺喺嗰個掃描器裏邊咧，嗰啲資料都已經係唔可以辨識嘅一個資料嚟㗎啦，即係唔會係辨識到係啲個人嘅資料。再加埋咧就係已經係加密處理咗，咁只有咧係衞生防護中心通過呢個一次性嘅密碼咧，先至可以通過個加密嘅渠道上傳咗俾衞生防護中心嘅追蹤辦公室，咁佢就可以通過嗰度咧就攞到嗰、那個。解密咗嘅資料，然後比對翻佢哋響嗰個疫苗接種記錄裏面相關嘅資料，咁先會揾到嗰個人嘅聯絡資料嘅嚇。 咁、okay. 我諗有幾類人士咧，就佢可能咧就冇依個康復記錄這個，譬如舉個例啦，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冇感染過，或者咧佢感染過，但就冇衛生署嗰個康復記錄。就另外一啲咧，佢本身嗰、那個。康復咧就唔喺本地嘅，呢幾類人你哋要點處理咧？ 嗱、應該衞生防護中心同埋食衞局咧，應該就係較早前啱啱咧就出咗個新聞公佈啦，咁就係公佈呢、這個疫苗通行證第二階段嘅實施嘅，咁裏邊咧亦都有提到咧，如果係一啲譬如話先講，如果你係一啲非本地感染嘅人士。 或者非本地感染而確診咗嘅話咧，咁其實佢嚟緊咧會有另外一個安排咧，就令到呢啲人士可以申報翻嘅。咁但係當然咧，就要提交翻相關嘅證明資料啦。咁呢度稍後咧，政府會有公布嗰個詳細嘅安排會係點樣樣。咁而本地嘅，譬如話之前可能係因為種種原因，佢確診完之後，或者甚至乎有一啲根本係冇乜症狀嘅，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確診過，咁啊，所以就冇去到衞生防護中心嗰個平台度申報，又或者根本冇入院啦，就冇，所以冇一個叫確診同埋出院嘅記錄啦。咁呢啲情況咧，按其實而家衞生防護中心同埋一啲專家委員會嘅建議咧，其實佢哋都係值得咧係按翻嗰個疫苗接種嗰個安排咧，就係接種翻疫苗保護翻自己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就算你係唔知道自己係咪曾經係一個確診者康復咗咧，咁其實跟翻專家嘅建議，按翻好似正常途徑咁樣打翻針咧，就冇問題噶啦。咁頭先我同阿徐醫生，即係衞生服務中心總監啦，出席嗰個記者會嘅時候咧，阿徐醫生都有清楚提過咧，就係話其實打針係保護自己啦，咁至於疫苗通行證呢，只不過就係方便你去進出某啲場所嘅時候係滿足到嗰個疫苗接種嘅要求。咁如果你係康復者，咁可能呢就會有一個豁免嘅期限，咁就係康復之後嘅180天啦。咁但係其實就同係咪接種疫苗係兩個唔同嘅考慮嚟嘅。咁佢嘅建議都係呢，希望即係有需要人士呢，或者有擔心嘅話呢，其實應該係接種疫苗係一個最好嘅保護自己嘅方法嚟嘅。 嗱，康復記錄咧係咪包括即係核酸嘅應該話係一啲嘅入院出院嘅記錄啦，即係去過一啲嘅治療設施嘅記錄啦。自己自行做快速抗原測試嘅有向衛生署呈報嘅，係咪都係一個記錄嚟㗎？ 是没错、 okay. 其实卫生署将所有这些记录呢都已经上传到他们的疫苗接种的中央数据库那里、 okay. 所以透过刚才我讲的平台呢，就可以经过身份核实之后呢，你就可以在那个平台里面就找得回，无论你是譬如说用之前你是做过 PCR 确诊了测试确诊了的，又或者你是入过院的有出院记录的、又或者是经过卫生防护中心那个叫做自报平台呢，上报了而又收到卫生防护中心给你的一个隔离令的人士呢、都是可以在那个平台度找得回自己那个确诊的记录的资料。 但是即是当初即是譬如一些自己做快速抗原测试是阳性，但是就没有向当局去到呈报的个案呢，他们是不是就不能够去到下载这个康复记录二维码的了？ 如果冇呢啲記錄喺衛生防護中心嗰個數據庫裏面咧，就冇辦法可以透過個平台攞得到啦。咁、當然咧，衛生署都有設立一個熱線咧，就係俾呢啲市民去查詢。譬如話佢如果覺得自己我明明係好似有報過嘅，咁點解揾唔到咧？咁樣，咁佢都可以透過佢哋嘅電話熱線25695777呢個電話熱線咧，就係、可以查詢翻嘅。又或者咧，通過嗰、佢哋嗰個自報平台嗰個電郵地址咧，就可以咧係問翻清楚究竟咧衞生防護中心有冇佢嘅記錄啊咁樣。不過我諗話雖如此啦，即其實如果係太早前嘅一啲資料咧，根本可能佢都證實唔到佢係真係有呢個確診嘅資料嘅。咁所以咧就都好難證，好難俾翻一個證明佢。只不過咧就係、正如頭先我講啦，就係嗰啲衛生防護的專家呢都建議，就是那些市民呢其實跟回專家的意見去打針呢，其實就已經是可以好好保護到自己， 就不需要介懷說有一個這樣的叫做康復的二維碼這樣。 OK， 我想問這個康復記錄二維碼呢是不是一定要是再入去這個安心出行的更新版那裡，可不可以分開兩用的？ 其實兩個是兩樣不同的安排嚟嘅。安心出行咧就係、有一啲唔同嘅地方俾你上傳呢啲資料咧，就係、記低喺自己嘅機度咧，就方便展示。咁當然同呢個電子針卡一樣，你亦都可以帶一個紙本嘅 QR code， 又或者咧你影張相咁樣。其實咧對嗰啲叫做做主動審核嘅處所咧，佢掃描嗰個二維碼嗰個作用都係一樣嘅。只不過咧就係、用一個安心出行咧有幾個好處，因為我哋同步更新咗安心出行咧，咁其實就第一佢就可以幫你同一時間載住曬你呢啲唔同嘅二維碼啦，咁啊方便展示啦，咁你亦都可以選擇唔同嘅二維碼去展示啦。仲有咧就有個新嘅功能咧，就係話你 上載咗喺安心出行裏面呢，其實佢就已經可以主動幫你檢查究竟你呢個二維碼嘅資料呢係咪符合到當時嘅疫苗通行證嘅需要嘅。譬如話如果你有一個已經過咗期嘅康復記錄二維碼，咁佢已經即刻 check 到你嗰、那個二維碼係啱嘅啲資料，不過呢已經過咗期咯，咁佢就會有個紅色嘅框框咧框住嗰個二維碼，咁就變咗你好快知道啊，咁你可能咧就要去打針啦咁樣。咁或者譬如話去到第三階段嘅疫苗通行證咧，就一般成年人咧係要打三針嘅。咁但係如果你係上載咗一個兩針嘅電子針卡入去咧，佢亦都會有個紅色框框提示你咧，這個咧係未符合到嗰、那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咁所以擺安心出行有個好處就係佢會幫你自己檢查一下嗰個二維碼係咪合乎嗰、那個當時嘅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啦。 咁我都見咧，你哋嘅公佈裡面有講到話咧，係有一個過渡期噶。過渡措施嘅意思係乜嘢啊？係咪即係呢段期間其實都仲未需要下載或者使用呢個康復記錄二維碼？過咗呢個過渡期啦，就必須要使用，係咪咁嘅意思啊？ 是没错的。嗱，其实佢之前嗰个过渡期咧，都系透过公布呢个疫苗通行证嘅时候咧，就系、是、因为知道有一啲嘅康复者，佢可能咧暂时系六个月内咧系暂时未需要接种疫苗嘅，咁所以咧佢就有一个过渡期咧，就话当呢段时间咧，譬如话去到应该系四月尾呢个时间啦，咁就系话如果你系用一啲纸本嘅记录。譬如話你有一個收過一啲確診嘅一個呢個短信啦，又或者係衛生防護中心發過一啲叫做隔離令俾你嘅，咁你有呢啲咁嘅資料，又或者你係有個出院嘅記錄咧，咁呢啲咧都可以作為一個證明咧，就係、是、你可以進出一啲疫苗通行證嘅相關處所。咁但係過咗呢個過渡期之後咧。啊，我對唔住，我想更正，其實係過渡期去到6月30號嘅。咁呢個過咗呢個過渡期之後呢，其實所有嘅曾經確診嘅康復人士呢，佢就需要去嗰個平台度下載返呢一個確診同埋康復咗人士嘅二維碼，先至可以呢滿足到疫苗通行證嘅需要嘅。 OK， 嗱，而家有涉及一啲呢係需要用電子平台嘅一啲工具啦，咁即係涉及而家今次涉及嘅工序呢，就包括係要下載嗰個康復嘅二維碼啦，要更新嗰個嘅安心出行啦，要去到再入嗰個嘅二維碼落去個安心出行嗰度啦。我哋經常都喺呢段疫情期間，即係一啲討論電子平台經常討論到啦，一啲可能長者啦，一啲可能對於電子產品唔係咁熟悉啦，甚至係冇呢個嘅電子一個智能手機啊，或者係冇呢啲嘅電子產品嘅人士嚟講，呢啲都可能係對佢嚟講比較難嘅工序嚟嘅。你哋會點樣去到推動呢件事，或者幫呢啲人 咧？其實咧就我哋明白嘅，咁除咗話我哋希望可以盡量透過我哋譬如話唔同嘅社區嗰啲網絡啦，譬如話我哋一啲長者嘅一啲嘅機構啦，咁就去盡量提供資源俾佢哋咧，就教導啲長者啦。咁我哋亦都響全港25個地鐵站裏面咧，就成立咗一啲流動嘅支援中心。咁咧就唔同嘅市民，如果對使用安心出行啊有咩問題嘅話咧，咁都可以響嗰度做到一啲嘅查詢。咁當然響而家嗰個現行嘅安排裏面咧，一啲譬如話有需要嘅人，譬如話一啲長者又或者啲殘疾人士啊嗰啲咁樣咧，其實佢係有個豁免嘅，即係話佢係唔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咁但係咧，當然如果佢唔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咧，咁佢就要根據而家嗰個條例嘅要求咧，就要做一個登記啦。咁即係個處所咧，就需要佢即係填翻一啲個人嘅資料，就登記翻佢入進出呢個處所。咁當然佢亦都係如果有如果佢係康復者嘅話，咁佢亦都要提供翻嗰個康復嗰個記錄嘅資料啦。咁當然我哋希望都鼓勵翻。譬如話嗰啲長者身邊嗰啲屋企人又好，朋友又好，或者一啲地區嘅網絡都可以協助嗰位有需要嘅人士咧，就係、是、上我哋嘅平台下載翻一個紙本嘅記錄，俾佢咧帶響個身度。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嗱，嚟緊咧就我見你哋都講話，譬如安心出行咧，其實係可以咧係揀唔同嘅。這個嘅二維碼咧，去俾方便市民咧去符合佢哋嘅情況去到用，係咪啊？即係譬如話，如果係康復者，就可以就顯示翻呢個嘅康復記錄二維碼，就作為佢 達到疫苗通行證的要求，又或者是他、其實都沒有感染過的，那就用回平時那針卡，是不是？可不可以講清楚這些？ 是啊，因為安心出行裏面由於現在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二維碼，那個市民可以攜帶的，那所以我們在新的版本的安心出行那裡其實就已經有個選項給大家，就是說譬如說你如果同一時間你是記錄了 幾個不同的資料，譬如說你又是確診者，你有一個康復的二維碼、可能你又已經曾經打過一針或者兩針的有個針卡，那、又或者呢可能你之前呢是、看過醫生呢就是豁免了你接種的有個叫做、醫學豁免的記錄，那、這些資料全部都是可以上載去安心出行那裏就是備用的，咁就由於唔同嘅有好多唔同嘅二維碼啦，咁所以我哋咧就係、是、亦都有個功能咧，就係、是、市民可以自己選擇邊一個係叫預設嘅顯示嗰個二維碼。咁當然啦，正如頭先我講，咁因為安心出行咧本身亦都可以幫你預先咧就係、是、去檢視下你嗰個二維碼係咪符合到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咁所以咧咁你肯定就會選擇一個咧就係、是、符合到要求嘅二維碼啦。咁亦都有啲情況咧就係、是、話，譬如話而家嗰個安排裏邊咧，可能去到第二階段呢，就如果你確診康復已經超過6個月的話呢，咁、 okay. 你係需要打針嘅，咁、所以呢、okay. 就變咗無論你個針卡呢，而家新嗰個針卡嘅資料都有一個咁樣嘅康復記錄喺度俾大家去、okay. 顯示嘅。 好，唔該曬你呀，就係、是、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先生 提出具體建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行动进入下一阶段。拉夫罗夫接受印度传媒访问时说，俄军继续在乌克兰东部进行彻底解放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及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行动，现正开展下一阶段，他认为是特别行动的关键时刻。被问到俄罗斯会否在乌克兰使用核武，拉夫罗夫说，现阶段俄罗斯只考虑使用常规武器，重申俄罗斯不打算改变乌克兰的政权，乌克兰的未来应该由自己决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下午各区气温较昨日低2至3度，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喺新墟段嘅中线咧，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系走咗噶啦，不过而家好多车啊，龙尾排到去大榄啊。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段，因为之前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龙尾去到大榄。而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咧，都多车嘅，龙尾喺龙日村，咁啊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阵间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罗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现时都非常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考明街。九龙区的路面方面呢，现时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九龙湾一带仲是交通繁忙的，龙尾近九龙湾港铁站，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都是多车啦，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现时亦都是相当之多车的，龙尾过了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呢，荃湾路近住葵涌公园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尤其是系去屯门，而家龙尾去到丽景站，而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喺德士古道。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美田路。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落斜去青衣，同埋屯赤隧道50排去机场。 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多啲留意包装上面嘅营养标签，留意一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同埋糖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时间是晚上的7:09，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但希腊啊，我哋呢个节目时间咧，想倾下有运动项目啊，咁就系桌球啦吓。咁讲开桌球咧，咁啊香港都出产过唔少名将啊吓，傅家俊啦吓，仲有咧就系吴安仪啦吓，咁都系大家非常之熟悉嘅一啲桌球名将啦咁。咁嗱，而家咧就系讲紧个问题咧，就系最近咧就系桌球总会就收到消息咧，就系话咧。可能咧下年开始咧，咁就桌球就唔再系体育学院嘅 A 级精英项目啦，会降做 B 级啊咁。咁如果降做 B 级嘅话咧，咁佢哋将会咧就失去好多嘅体院嘅资助啦吓。咁亦都系不利咧，佢哋培训一啲新血咧，就系去到进行佢哋嘅梯队训练啦咁。 即系惊断层啦。 系啦。咁咁呢个出现咗个危机啦，咁所以桌球界咧都非常之担心呢件事啦，咁所以咧就系都向咧政府去到讲出佢哋嘅意见啦，咁啊担心呢件事啦，咁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日咧喺中午就有一个嘅社交媒体上面嘅贴文啦，都讲到话咧就系民政事务局局长担任主席嘅体育委员会咧就系决定啊暂时唔改变 A 级项目嘅呢个名单啦，去到咧出年年初先至再檢視啊，亦都要睇咧，究竟桌球咧就可唔可以咧，就係嚟緊2026年或者2030年咧，再成為翻呢個亞運會嘅比賽項目喎，大希林。 咩？其實咧就依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問題，即係話其實依個項目，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咧就唔係表現差，就只不過因為亞運會咧就唔再設呢個比賽有幾年，咁我哋可能而家要爭取佢恢復翻設立翻呢個比賽咧，咁我哋嗰啲運動員先有表現啦，咁但係一冇咗比賽咧，變咗佢哋咧就可能冇得表現咧，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就可能會由 A 級嘅精英體育項目咧降落 B 級。咁但係呢種情況咧，我諗國際體育運動裏面時有發生嘅，譬如有時就 man 波，有時會取消咗雙打啊，咁樣都係好多呢啲問題會出現。 嗱，不如都講翻而家嗰個嘅體育界嚇嘅精英資助嘅計劃係點樣計法啦嚇。嗱，如果要成為 A 級嘅體育項目咧，咁就需要咧運動員喺一啲嘅國際賽上面咧達到一定嘅成績啦。咁呢啲成績咧係用分數嚟計嘅嚇。咁譬如話係你喺一啲嘅 亞洲錦標賽啊，或者係亞洲杯啊、世界杯啊嚇，或者係一啲嘅全國錦標賽啊、全國運動會啊、 奧運會啊、 奧運會、亞運會當然都係計啦嚇。咁呢啲所有呢啲比賽裡面嘅名次啦嚇、名列前茅啦，甚至係獎牌咧，都係計分嘅。咁用呢啲成績嚟去到計，咁就講緊話咧，就係要達到 A 級嘅體育項目嘅資助水平咧，係要攞到十分啦咁樣。咁當中咧就包括奧運會、亞運會啦嚇。咁而咧亦都有一個四年週期咧，去到睇咧呢個項目嗰個成績嘅。如果咧呢個項目咧喺四年嘅資助週期裡面係冇運動員咧就達到以上嘅一啲資助條件，咁嗰個運動咧就會係被剔除出呢個嘅精英資助計劃之外啦，又或者咧可能好似今次咁樣啦，有可能會變成一個降級嚇 B 級嘅一個體育項目啦咁。咁而咧就係究竟發生咩事咧？咁啊，桌球總會咧其實曾經都喺一個社交媒體嘅貼文都講啦，因為咧2010年咧桌球咧就被剔出亞運會。咁所以咧呢幾年咧呢幾屆啦嚇，咁都當然啦，香港嘅桌球運動員咧就冇辦法參與亞運會嘅賽事，咁當然就冇辦法喺亞運會嗰度攞到乜嘢成績啦。咁所以就算咧佢喺其他嘅國際比賽都攞到啲成績嘅時候，但係亞運會就少咗呢一塊咧，咁就令到佢哋得嘅分數咧就係有啲折扣啦。 好似話最快要去到2030年嘅多哈亞運先至有機會重返，即係。呢、这個亞運嘅比賽，即係咁樣。 係，咁點解咁而家嗰個嘅精英資助嘅制度係咪有需要都考慮埋呢一啲嘅方面咧嚇？咁而家特首就話啊，不如都因為都疫情啦嚇，咁啊暫時咧就停止去到檢討呢個 A 級嘅資助名單啊，留待出年咧先至去再睇啦。亦都講到話咧，就話啊，會唔會係都可以綜合咁去考慮下嚟緊嗰個嘅分數嘅安排咧嚇？咁啊呢個點樣睇咧嚇？咁都歡迎咧，但如果唔知有冇啲聽眾咧係一啲嘅運動界嘅人士，點樣睇呢個嘅運動員嘅精英資助制度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但係喺臨尾呢個時候都請嚟咧，就係桌球總會嘅代表同我哋傾啦。有香港桌球總會嘅主席羅永聰啊，羅永聰你好， 阿羅永聰， 係你好，大家好， 嗱，依家特首而家咁樣講法咧，會唔會令你哋安心啲咧？ sorry， 頭先我想澄清一點先啦、 嗯。 其實咧，我哋桌球係A 級嘅項目啦。咁咧，我哋2010年咧係仲係亞運嘅項目嚟嘅，喺2010 年後係嘛？講緊 係啦，所以唔好意思，一年開始就唔係亞運項目。咁同埋咧，我哋關於嗰個計分個方法咧，你頭先提到話最低係十分啦。咁其實咧，就算我哋剔出咗亞運之後咧，我哋咁多年嚟咧，我哋都係達到到呢個最低十分呢個要求，所以我哋從來咧都冇為分數唔達標而擔心會被剔除去落咗 B 級嘅。咁至於點解最近會有呢件事連特首都要即係回應咧，就係因為政府民政局嗰個體育委員會咧，佢就改咗政府個政策，佢就改到係咧，總之如果一個運動項目在2010年至2030年這段期間呢，沒有在亞運或者奧運出現過三次或以上呢，那無論你什麼成績達不達十分或者以上都好，你都不可以再成為一個 A 級的項目。那所以我們桌球界我們就非常之擔心，因為我們如果用10到30這樣計呢，我們最多都是得10和30年兩屆的亞運，那我們就達不到它三次這個要求。咁所以就同我哋係攞唔到啲足夠分數係冇關嘅。咁至於頭先你提到特首喺佢嘅 Facebook 提到呢件事啦，咁其實呢我睇過佢嗰個 post 呢，其實佢就話而家 A 級項目呢個列表係唔會有改變，咁會去到下年嘅年頭先去檢視。咁但其實我哋而家事實上呢一刻係真係 A 級嘅項目嚟噶嘛，我哋冇話過我哋而家唔係，只不過我哋嘅擔憂就係喺下年二三年嘅四月一號之後，我哋會被降落 B 級。咁所以特首佢話 A 級項目暫時冇改變，其實對我哋係即係冇幫助嘅，係解決唔到我哋嘅顧慮嘅。咁但係我哋當然好歡迎佢去關注我哋呢個運動啦。咁同埋佢提到話到時希望體育委員會會綜合地考慮各項因素。希望桌球可以繼續留喺度，咁我諗 係一啲鼓勵嘅說話咯。咁我哋係歡迎嘅。咁但係其實我諗佢嗰個 post 有啲傳媒我睇到報道其實就誤解咗咯，就唔係代表話哦桌球已經唔需要擔心啦，你哋可以繼續留喺 A 級啦。其實就唔係咁嘅意思咯。 係要出年再去到判斷啦，再去檢視呢件事啦。 係啦，佢就話呢啲年頭會再判斷。咁所以如果到時候我哋都唔係被接納為26年名古亞運嘅，咁其實即係政府係絕對有權話根據新呢個政策，就將桌球喺4月1日就將佢降落去 B 級。咁呢個就係我哋而家最大嘅憂慮咯。 好，不如想先請你講下咧，其實呢個精英資助嘅計劃，如果係 A 級嘅話，對於桌球運動員嚟講有幾大嘅幫助咧？如果降咗落 B 級，會有幾大影響？都要請你講下先。 嗱，個分別係爭好遠嘅。而家現時體院咧有應該係20個 A 級嘅體育項目，咁我哋係即系 A 級咧就可以有一筆即系每年有一筆資助啦，就可以喺體院入面請到世界級嘅教練啦，一啲助教啦，咁亦都可以喺體院裏面嘅設施去培訓啦，有體院嘅例如嘅醫療啊，體能嘅培訓啦，即係各方面嘅設施我哋都用到，咁亦都喺嗰筆撥款入面咧，我哋嘅運動員可以出外比賽啦、集訓啦，或者有一啲需要住喺體院嗰個宿舍嘅運動員，亦都可以申請去住啦。咁但係如果話跌咗入 B 級啦，首先咧嗰個撥款咧，應該以我所知咧係可以相差爭成80% 嘅，即係我哋會得翻20%。大概20% 嘅撥款，咁你淨係聽落呢一個咁大嘅幅度嘅削減咧，其實已經睇到係會一個好大嘅轉變。包括我哋好多而家世界級嘅教練，其實都冇可能會再請到佢哋。咁運動員方面咧，佢哋嘅資助亦都大大減少，因為而家我哋嗰啲精英運動員咧，佢哋全職運動員，佢哋接受培訓，佢哋係靠呢個資助去等佢哋可以維生嘅。咁當一啲精英運動員佢哋得返可能削減超過一半嘅資助，好可能需要係出去兼職啦，做第二啲嘢啦，咁亦都唔會有咁多時間去訓練啦。咁同埋你如果睇落去下面而家10多歲我哋主力培訓希望可以接班嘅一啲運動員，當佢睇到原來桌球唔係一個 A 級嘅項目，佢就算幾有成績都好，佢上到去想做全職運動員嘅時候，原來係會咁困難嘅，係對生活咁冇保障嘅，咁對佢哋嚟講，可能係會令佢哋卻步，唔會想再喺桌球呢方面發展，咁會變咗我哋都會有個斷層嘅情況出現咯。咁再者就係我哋都唔會用到體院裏面嘅設施啦，咁就變咗所有想集訓去訓練練習都要出去而家商業嘅球會。其實我哋而家都有嘅，因為體院嘅設施其實都唔足夠我哋用嘅。但係當你連體院嗰個設施都冇埋嘅時候，就變咗所有嘅訓練都要喺出面去一啲商業嘅球會去做。咁呢個對我哋嚟講都係好困難，因為人哋啲球會其實係做生意嘅。佢如果生意好，其實佢唔需要一定俾香港嘅運動員去嗰度集訓噶嘛。咁所以對我哋嚟講，其實會係即係一個都幾毀滅性嘅一個打擊嚟嘅。 罗永聪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咧。嗱，你因为桌球呢个项目咧就唔同呢、這个譬如话游泳啊或者田径啊呢啲咁项目咧，依啲系好少会突然间变成奥运项目，突然间又会喺奥运项目被剔除，即系唔会出现呢种情况噶嘛。咁正如你头先讲咧，你哋咧就觉得运动员嘅水准系世界级嘅，其实都系好嘅。咁但應該就係 A 級嘅，但係因為咧，依家換咗個遊戲規則，就話依家計算咧，就佢能唔能夠成為，即係有冇攞到亞運或者奧運嘅紀錄。咁但係依家佢冇納入到，咁變咗你就算幾好水準，你都冇辦法即係喺亞運同奧運裏邊咧攞到成績啦。咁因為咁樣降級咧，就其實就好唔合理嘅，即係你覺得就咁樣。咁但係依個問題又唔到你控制喎，因為佢系唔系亞運同奧運嘅項目，就唔係淨係香港可以控制噶嘛？呢個問題，咁點算咧？即係長遠嚟講，咁我就想問咧，你有咩建議俾個政府？另外咧，政府啱啱好咧又有做緊個架構重組喎， 即係體育咧，可能將來咧就會有個局長專去睇依樣嘢，會唔會對你有幫助咧？ 咁講係啊，你講得啱啊！一個運動喺唔喺亞運，喺唔喺奧運咧？我哋作為即係一個地區嘅體育總會，係根本上係完全冇能力可以改變到。但我哋當然都會嘗試去游說啊，揾唔同地區嘅總會啊，或者香港嘅即係奧委會啊，去協助我哋，希望佢會即係同我哋一齊去爭取啦。咁第二就係咧。即係頭先我哋其實想再澄清咧，其實我哋唔係因為喺亞運或者奧運嗰度攞唔到足夠分數，其實嗰個咧係一個先決條件嚟嘅，即係咧你無論你喺點樣攞嗰十分翻嚟都好，你個運動必須要係喺亞運或者奧運出現過某一定嘅次數，咁所以而家即係佢改咗呢個遊戲規則啦，我哋係其實真係好無助嘅，係即係都真係有少少。唔知點算嘅，咁頭先你所講就係話我哋有啲咩建議或者希望政府可以點樣做？其實我自己即係或者我哋桌球界嘅睇法就係咧，我諗可能香港政府而家嗰個體育政策咧，佢係側重咗你係咪一個奧運或者亞運嘅項目，就多過睇嗰個運動其實係咪真係普及啊，或者有冇潛力去發展成為一個體育嘅。產業因為奧運同亞運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即係四年一度的一些大的體育盛事，但其實可能對很多職業運動員來講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奧運贏到奧運獎牌才代表是在那個運動有成就呢？咁其實我自己睇法就覺得唔係嘅，因為好多職業運動員其實佢嗰個界別嗰個運動個項目入面都有好多好重要嘅職業賽事，咁是咪一定要因為同埋每個運動員佢嘅生涯唔係好多個四年嘅啫嘛，咁即係點解我哋個政府嘅政策會咁偏向即係咁側重於奧運同亞運呢？如果唔係嘅話，就好似呢個運動就唔入流啦，就唔係一啲主流嘅運動，就令到我哋冇直情冇機會去攞即係政府嘅資源呢。咁所以即係我自己覺得政府其實係一個長遠，佢如果想體育發展成為一個產業，佢係應該唔好太過著重嗰個運動係咪會喺呢啲大型運動會上面出現咯。 嗯，咁即係話其實你係咪覺得呢個嘅精英資助嘅制度，或者係去判斷呢個項目係咪一個 A 級嘅項目，係應該要改改個定義咧？ 嗱，呢個會係我個睇法，因為我自己覺得長遠嚟計咧，可能會有一啲新興嘅運動出現啊，咁但係你要一個運動可以被納入去奧運或者亞運，其實唔會係話好快一兩年之間就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如果香港政府係想長遠發展運動嘅，咁同埋永遠都係年輕人而家越嚟越多係佢哋玩嘅嘢，佢哋新鮮嘅嘢，佢哋鍾意嘅。但係要話佢要奧委會接納佢，變咗做一個奧運嘅項目，會係一段漫長嘅時間嚟㗎嘛。但係如果你中間呢段時間你唔抌資源落去，去令到佢哋得到政府嘅支持，去繼續發展落去，咁可能其實會又係會我哋會即係 miss 咗一段時間去發展一個產業，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係咯，其實我自己會希望政府唔好側重於奧運同亞運呢個咁樣嘅即係個 focus 唔好喺呢邊咯。 係，但係點樣去到爭取翻桌球去成為翻亞運項目咧？嚇，咁同埋即係係咪要透過即係其他地區國家嘅一啲桌球總會一齊爭取啊？還是希望特區政府都做一啲嘢咧？ 嗱，我自己個人覺得特區政府喺呢方面可能即係幫到嘅未必太大，因為始終即係亞運會呢啲咧，佢哋係。例如2026年係名古啦，即係日本當局啦，佢哋有個籌備委員會啦，同埋亞洲嘅奧運嘅理事會啦，佢哋反而會係有更加大嘅影響力啦。咁但係桌球其實喺亞洲咧，其實好多國家其實都好普及嘅，即係嗱香港咁細嘅地區，其實我哋都有好長嘅歷史，同埋以前喺亞運啊，甚至而家咧都仲有好好嘅成績嘅，即係我哋有好出名嘅運動員。咁但係喺其他亞洲國家，好似泰國啊、印度啊。巴基斯坦啊，或者如果講美式桌球啦，菲律賓啊，台灣呢啲地區咁樣，佢哋都有即係好出色嘅運動員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如果聯合呢啲地區或者國家一齊去爭取咧，那個機會一定會高啲咯。 咁你依家有冇準備有咩？即係香港桌球總會有咩游說計劃準備進行？ 有啊，絕對有啊，因為即係我哋覺得係我哋因為我哋唔試嘅話就冇希望啦。我哋覺得自己覺得冇嘢輸啊，所以咧我哋係會呢嚟緊呢幾個月，我哋會首先所講啦，聯合其他嘅亞洲嘅地區，會去主動去揾佢哋，希望佢哋支持我哋啦。咁另外我哋都咧會喺即係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啦、互聯網啦，我哋會發起一啲行動啦，就希望人哋關注我哋今次想爭取嘅嘢，俾佢哋解釋俾佢哋聽點解我哋而家做緊呢樣嘢，會點樣幫到香港嘅桌球，點樣幫到香港嘅運動員。即係我希望，因為第一件事就係要人關注先，所以其實呢幾日特首佢咁樣發一個 post 出嚟，起碼即刻有傳媒會報道呢件事，你會打電話俾我。咁其實我哋已經開始咗我哋而家想做嘅嘢咯。 不過諗翻轉頭咧，咁其實即係2014嘅亞運、2018、2022嘅亞運都冇桌球項目啦。其實呢件事係咪可以早啲去到預計同埋處理嘅咧？ 嗱，其實咧我哋幾年前係有嘗試過爭取去2022嘅杭州亞運嘅。咁即係我內行來講，就我哋唔成功啦。咁但係可能我哋當時用嘅手法可能有啲比較，可能我哋比較好傳統啦。我哋都係透過寫信啊，透過即係用啲官方嘅渠道啊，希望有人嚟協助我哋咁樣。咁同埋我哋當時仲諗住啊，喺因為中國亦都一個桌球好大嘅市場嚟嘅，我哋覺得會有機會。咁但係即係內行我哋失望啦，最後係冇嘅。咁但係今次，所以我就亦都想改變一個策略，就係希望首先會引到多啲人關注先啦。咁跟住然之後，我哋呢幾個月，我哋聯合我哋嘅運動員、我哋嘅教練、香港桌球界嘅人，我哋盡量去做得幾多得幾多，希望繼續落去就算可能年底前未必會有結果，但係希望可以引起到當局嘅關注，連日本嗰方面亦都會知道我哋係爭取緊呢件事咯。 好啊，唔该晒刘永聪，多谢你， 多谢， 系，刘永聪就系香港桌球总会嘅主席嚟噶，咁都透过呢件事咧，都睇得出而家嗰个嘅即系精英资助嘅制度啦，咁啊桌球界都希望会有啲改变啦，咁同埋都希望可以争取翻桌球项目咧就入翻亚运啦。 我最觉得得意咧就体育运动依家都要争取社交媒体支持呢个，可能都系一个新兴嘅方法 啊。仲有其实特首嗰个贴文都讲话，傅家俊咧系俾个短信佢啊，知道呢件事嘅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推出网上平台，俾新冠病毒康复人士登记，取得康复记录二维码，放入新版本安心出行程式入边，满足疫苗通行证要求，以进入指明处所。卫生防护中心话，二维码有效期为康复起计嘅180日。康复者可以带同或者出示二维码取代疫苗接种记录，进入疫苗通行证下的指定处所。而卫生署今日起发出的隔离令亦都会附有康复记录的二维码。而本港新增6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五日单日维持在三位数，较昨日轻微减少13宗，320宗属于确诊经核酸检测发现，280宗为快速抗原测试情报，11宗是外地输入个案，再多17人染疫之后死亡，年龄由33至97岁。卫生防护中心说，共有52间本地小学恢复面授课堂，其中两名学生快测呈阳性，来自两间不同的小学，都未有上学。国际学校就共有13名师生快测呈阳性。总监徐乐坚话：今日共有65间国际学校恢复面授，其中一名教师快测呈阳性，同埋有嚟自同一间国际学校嘅12名学生快测呈阳性。徐乐坚话：12名学生所属嘅班级分散，佢哋都冇上课，所以卫生防护中心无需特别调查。 他说由于今日是首日上课日，所以暂时没有任何学生在校内受到感染，相信快测阳性学生的感染源头在家中或者社区。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与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选委举行网上交流会，历时约一个半钟头，有大约20名选委发言。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说，现时由外国返港人士需要在检疫酒店隔离七日，但是检疫酒店供应紧张，建议若果受检人士家居环境许可，可以给他们选择家居隔离，同时佩戴检疫手环和定期进行检测。全国人大代表卢瑞安说，新一届政府应该尽快提出本港和内地通关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逐步恢复本港与内地的双向旅游。李家超回应说，明白大家期待通关，他完成选举工程之后会展开相关工作。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之下，是有空间令到本港和内地的防控措施逐步对接，令香港不会为内地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过程中需要和内地当局坦诚沟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国计划派出高级别代表团访问所罗门群岛时说，美国在当地的使馆已经关闭29年，时隔多年，美国高官突然兴师动众访问太平洋岛国，究竟是关心岛国还是另有所图？汪文斌又说，太平洋岛国不是谁家的后院，亦都不是地缘对抗的棋子，岛国有对外合作多元化的实际需要，亦都有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蓄意渲染紧张氛围，挑动阵营对立的做法在岛国地区没有市场，干扰阻挠岛国对华合作的图谋亦都注定徒劳。他强调，美国等个别国家一边无端抹黑中国，一边打造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将核扩散风险和冷战思维引入南太地区，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另外观塘道去将军澳道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喺渔民坊。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这段还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的车流就松返好多了，不过现在近住新墟一段至到安定村这一段还是稍微繁忙一些。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油麻地广东道有渠务工程，广东道去美孚方向近西贡街交界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主持新一辑的人生学堂，我会请不同的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背景， 我哋好希望佢哋尝试喺佢哋嘅人生嘅经验里边分享一下佢哋嘅睇法，点样去克服佢哋嘅困难。 四月二十三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哋进入人生学堂。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翻学啦，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咧就係桌球項目啊。咁啊，桌球項目咧有個危機咧，就係可能會由 A 級嘅精英資助嘅項目咧，就係跌落去 B 級啊。咁原因咧就係因為2014年打後啦，咁啊桌球咧都不再是亞運會嘅項目啦。咁所以咧呢個就唔再符合咧 A 級精英體育項目嘅資助資格啊。咁所以有個咁嘅危機。咁但係個危機咧就係尋日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咧，咁就已經係會暂时唔改变呢个 A 级嘅项目嘅名单啦，去到出年年初先至再检视啦。咁而头先桌球总会都话咧，将会联同其他亚洲地区嘅桌球界咧，希望争取入翻去咧亚运会嘅。咁啊，我哋不如呢个时间咧就请嚟体育专员杨德强同我哋倾下啦。杨德强你好。 你好， 系嗱，头先咧就桌球总会一个向你哋嘅疑问啦，咁就系嗱，而家嘅精英资助制度咧系必须要吓 A 级嘅话咧，必须要咧系最近呢廿年咧有三次成为呢个亚运会嘅项目，咁佢哋符合唔到就有个咁嘅跌出去嘅危机啦，咁有冇得改变咧呢样嘢？ 或者讲少少背景啦，其实咧嗱，我哋而家呢个精英运动嘅资助制度咧，其实咧过去二十几年里边咧。由回歸到到而家25年咧，一路嘅要求咧，都係嗰個項目咧，必須要係奧運或者亞運項目，而且咧，除咗係個項目之外咧，仲要係要求咧，佢哋一係就喺亞運嗰度咧係攞到個獎牌，一係咧就喺奧運嗰度咧攞到個參賽嘅資格。咁從來二十幾年咧都係咁樣嘅情況，而我哋咧亦都呢個制度咧係每四年咧。在这个奥运之后呢是会检讨一次的。咁在上一次呢即是2016年在这个里约奥运之后呢，我们亦都是同样是做了一次呢一个这样的检讨。咁其实在2016年的时间呢，当时因为呢桌球在2014年亚运会呢它已经不是一个项目了。咁严格来讲呢它已经不符合那个精英甲级那个资助制度那个资格的了。咁但係當時呢就體育委員會啦，喺我哋民政事務局嘅建議之下呢，都決定呢係保留呢個桌球呢喺呢個甲級項目裏面。咁其實當時嘅考慮係咩呢？就係、是、第一樣呢，就係、是、因為我哋見到呢桌球啱啱喺2014年雖然唔係亞運項目啫，但係喺2018年嘅雅加達亞運會以至到2022年嘅杭州亞運會呢，佢都係有機會可以返返去亞運嘅。特別係咧，係2022年杭州亞運會，大家如果有跟開桌球都知道咧，桌球運動咧近年喺內地咧係非常之普及嘅。咁似乎當時我哋同體育界傾嘅時間，特別係同當時嘅桌球組會傾嘅時間咧，佢哋覺得2022年翻亞運會嘅資格嘅機會都係大嘅。咁所以嗰陣時體育委員會咧就係額外做咗一個安排，就係話咧，容許咧桌球咧繼續留喺呢個甲級項目嗰度。咁就係一個咁嘅情況，而當時呢我哋亦都係同桌球總會呢係講得好清楚，係建議佢哋呢係要強烈咁樣爭取呢 將呢個桌球咧喺2018或者2022咧係重返呢個亞運會嘅。咁但係當時咧就唔係頭先你哋剛才同阿羅生傾偈佢就當時佢唔係呢個主席嚟嘅。咁變咗可能咧當時我亦都知道咧桌球總會係有做過啲工作，希望咧爭取將桌球咧係重返亞運。但係可能當時佢就冇同呢啲運動員去詳細解釋呢件事，亦都冇同而家現今呢位阿羅生去交代呢件事啦。咁所以引起咗呢啲誤會嘅啫。 咁即係話其實即係桌球運動有機會降做 B 級呢件事，其實有冇機會發生嘅咧？ 其實咧，五年之前已經係有機會發生嘅啦。咁但係當時咧，就係體育委員會經過衡量個情況之後咧，係酌情。即係修改咗個規則，而令到佢哋可以繼續留翻喺度嘅啫。因為嚴格嚟講咧，從來二十多年以嚟咧，都必須係要奧運或者亞運個項目咧，先至可以成為呢個甲級嘅精英項目嘅。咁好啦，而家我哋嘅情況係咩咧？就係、是、因為亞運因為呢個奧運會係延咗一年啦，咁就原本係2020年嘅，就延到2021年先至舉行咗啦。咁我哋喺東京奧運會之後咧，亦都重新再檢討呢個精英嘅資助制度嘅時間咧，同樣發覺個情況都係桌球係唯一一個咧唔符合頭先講呢個規定嘅，既非奧運項目，亦非亞運項目。咁但係咧我哋亦都基於疫情嘅情況咧，就係、是、決定咗咧將呢、這個計分制度嘅檢討咧係延遲多一年，去到2023年先至再檢討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喺嗰個精英嘅計分制裏面咧，係要睇好多唔同運動項目，佢一啲國際賽事嘅即係嗰個得到嘅成績同埋個分數嘅。咁但係呢兩年嚟講咧，好多嘅比賽都係延咗期或者取消咗啦。咁所以好多總會都反映就話呢兩年要攞到分數咧係有啲困難嘅。咁我哋都睇到個實際情況確實係咁樣，所以咧就同意咧係好例外地咧將。計分制度嘅檢討咧，係再褪多一年，去到2023年嘅初，即係話咧，係到去到呢個杭州亞運會舉辦完咗之後啦，有咗亞運會嘅成績之後咧，我哋會再檢討一次嘅。咁至於桌球嗰個情況點咧，而家我哋近呢一年咧，見到咧係有啲好嘅消息嘅，譬如話按照而家規則咧，佢確實唔係亞運嘅項目。咁但係咧就喺2030年。嘅亞運會嘅主辦嘅城市啦，多哈啦，喺呢個亞洲桌球聯會嘅即係工作之下咧，似乎都相當大機會咧，2030年會翻翻去嘅。咁變咗，如果呢一樣嘢係可以確實嘅話咧，當然我哋都希望咧，桌球總會啦，同埋聯同呢個亞洲嘅桌球聯會咧，可以爭取喺2026年喺日本舉行嗰屆亞運會咧，已經可以翻翻去亞運會啦。咁變咗咧。桌球就會係好穩陣，可以翻翻去成為呢、這個甲級精英項目啦。咁但係如果2026唔得嘅話咧，我哋都會睇2030嗰、那個嗰屆係咪確實嘅。咁如果確定係2030年會翻去咧，明年當我哋再檢視呢個精英嘅資助制度同埋睇翻嗰個情況嘅時間咧，我相信體育委員會咧都會有一個喺好多嘅系嘅資料嘅情況之下咧，會做一個好嘅決定嘅。 阿楊生，我聽你正話講咧，就睇似乎依、這個降級依個問題咧，即係桌球即係、就是、由 A 級變 B 級這個呢個咧，依、這個故事咧就其實有兩個版本嘅。其實即係、就是、你個講法咧，就係話咧，其實回歸以來咧，個遊戲規則係從來冇改變過。咁至於佢即係差啲咧，即、就、係、是、因為佢而家去變成唔到亞運嘅項目咧。其實你哋繼續資助咧，其實就即係講得咁唔係幾好聽咧，就其實你哋一路睇出佢嘅情況都，而且呢個睇出咧就睇出到2030年添喎，即係如果佢哋如果2030年真係翻到去咧，睇嚟你哋都會咧係唔會降級嘅，即係其實呢個第一個就個版本可能唔係幾同。第二個問題咧就你哋亦都會唔會真係喺嗰個所謂遊戲規則裏邊咧？会唔会有改变咧？既然即系资助 A 级、B 级，呢个会唔会有一个新嘅考虑咧？ 嗱，个版本咧其实得一个啫，因为所有嘅嘢咧 系 好清楚嘅。咁咧，我哋民政局啊，同埋体育学院咧，大家都好清楚，体育委员会亦都系好详细讨论嘅。咁确实咧，喺2016年之前咧， 是真的只有奥运和亚运项目呢才可以成为甲级项目的。 即是没有改变过的，其实这个版本是没有改变过的，其实。 是2016年的时间呢是酌情，因为桌球 没有 这个规定。 是。 而酌情呢为了我们看到呢是2022年或者2018年是都有相当大的机会它可以回到亚运会。所以做了一个酌情的处理，而修改了少少规则令到它可以继续留下的。咁好啦，咁到今年我哋檢討完之後呢，我哋亦都係將2016年嗰個規則係再進一步修改嘅。咁其實呢度呢就我哋就唔係淨係睇，因為上一次好單純就係桌球嘅情況，但係今次呢我哋係更修改規則個目的係咩呢，就係想令到我哋嗰個精英嗰個運動嘅資助嘅制度呢係更加有前瞻性嘅。因為呢以前呢就純粹係睇以前係咪奧運或者亞運項目嘅啫，但是我哋今次修改嘅規則呢就係話可以睇埋嚟緊嗰兩屆嘅。個原因正正係因為呢我哋係希望呢我哋嘅精英運動嘅資助制度呢係可以符合或者可以講係跟貼呢呢、這個國際嘅體壇嘅發展嘅趨勢。所以就我哋係唔單止睇以前佢係咪一個奧運或者亞運項目，而係睇佢未來呢有冇機會或者係咪已經確定咗可以重返去奧運或者亞運。咁我哋都可以呢係俾佢成為呢個甲級嘅精英嘅項目。咁所以呢個呢就都唔單純係考慮咗桌球嘅情況，亦都係希望呢去改善或者係更加即係完善我哋嗰、那個制度係有前瞻性囉。 咁喺要爭取桌球項目重返亞運會呢個問題上面呢，特區政府有冇任何工作可以做呢？ 但我哋咧就其實喺五年之前咧，同樣咧都係同呢個桌球總會咧傾過呢件事嘅。咁因為咧喺奧運或者亞運講或者講亞運啦，亞運嚟講咧就係亞奧理事會佢所負責嘅或者佢核下嘅一個好大型嘅運動會啦。咁而亞奧理事會咧，我哋香港咧係有代表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香港嘅港協暨奧委會，佢係亞奧理事會嘅一個成員嚟嘅。咁變咗呢如果係呢亞運項目呢，其實我哋可以透過呢兩方面嘅途徑呢去爭取。一方面呢就係喺亞奧理事會嗰度去爭取，第二方面呢就係頭先都講過啦，透過亞洲桌球總會呢，佢係可以向呢、這個亞運會方面，即係亞奧理事會同埋嗰個主辦嘅城市方面呢去爭取嘅。咁所以呢我都好希望呢香港桌球總會呢可以繼續佢哋嘅努力呢，就係、是、話透過兩方面途徑，一方面呢就係、是透過呢個亞洲嘅桌球聯會，第二方面咧就係透過我哋港協嘅委會，兩方面去同佢爭取咧，就係話可唔可以盡快可以翻返去亞運？因為我哋其實咧，香港特區政府咧喺咁多年以嚟咧，都好支持好多唔同嘅運動，咁桌球都係其中我哋一個好支持嘅運動。我哋都好希望咧，佢哋可以成功可以翻返去亞運會。咁你見到我哋其實以前咧都曾經有過一個酌情嘅處理，咁今次咧。亦都喺我哋改咗一個新嘅規則裏面呢，其實都有照顧到嘅情況，係比較上希望有前瞻性去睇睇下將來會有啲咩新嘅亞運項目，或者有啲舊嘅項目可以返返去呢。咁呢個已經係提供咗一個可以話一個契機呢，可以令到佢哋係有機會可以保留佢哋嘅資格囉。 好，唔該晒楊德強，多謝你。系杨德强咧，就系体育专员嚟噶，咁都讲咗多少少咧，关于呢个精英资助项目啦吓，咁同埋咧就系嚟紧咧，可能都有啲嘅检讨嘅方向啦吓。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咧取咗一个叫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始终咧年纪咧或者佢系有残疾有疾病咧行动不便，佢哋可能系想去打针，不过咧离开屋企佢哋都会有困难。针对呢个情况咧，我哋到户接种疫苗服务咧都系为佢哋而设。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加油站，无时无刻继续为大家打气。 香港房屋协会企业传讯总监梁以莲， 咁我相信每个难关咧都系一个磨练，一定会过去嘅。咁过咗之后咧，大家就会变得更加强噶啦。咁希望大家继续关心身边有需要嘅人啦。希望在明天。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杜文慧、 黄桂林、 林超荣、 陈淑兰、 标莹、 刘莲， 开心日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51这个时间自由风，自由风想倾下咧关于本地游啊。咁因为政府早前就讲话咧，嚟紧星期四开始咧，政府就会容许恢复翻不超过30人嘅本地游啦。咁个前提系要啲游客都满足于疫苗通行证底下嘅要求啦。咁而如果所有游客咧都能够喺当日开始之前咧就进行快速抗原测试，这个本地游嘅限制更加可以放宽至到100人添，咁但系咧就星期四好快就到啦吓，咁啊但系再有详细啲嘅指引又点样？即系当局有冇啲详细啲嘅指引可以俾旅游业界咧？即系譬如话系即系啲旅游巴嘅安排系点咧？去到膳食嘅安排系点咧？呢啲咧都系业界咧好想知道咧系嘅事嚟嘅。咁赶唔赶得切？即系喺呢个嘅出本地游之前咧就可以得到呢啲指引咧吓。咁啊，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旅游业议会嘅主席徐黄美伦啦，徐太你好， 诶你好啊， 你哋旅议会就同政府倾呢个相关嘅指引，有未啊？ 啱啱有啦， 不如请你透露一下啊嘛， 啱啱呢一刻有啦吓，可以咧，我哋议会办事处嘅同事咧都已经准备紧喺呢个即系议会个网站发放啦吓 吓。咁有冇啲乜嘢嘅方向吓可以去讲下，即系呢个指引系有啲咩内容嘅咧？ 其实咧，早前喺个大家都睇到，即系政府有啲公布咧，就我哋喺呢个首阶段能够复办呢个本地游啦。咁而嗰、那个首要条件咧，就第一要跟嗰个疫苗护照啊。 系 吓，咁如果我哋嘅参加者咧，我哋个团友咧，就要跟个疫苗护照。咁有两种情况，头先你都有讲啦，一个咧就系30人或者楼下嘅。 嗯。 咁呢一个呢就我哋先讲团友先，就不需要检测。 是。 咁然后呢就超过30人到到100人嘅话呢，除咗跟呢个疫苗护照呢，係我哋个团友仲需要检测嘅。咁而检测当然係阴性啦。咁就佢哋呢就只需要自己喺屋企做检测得㗎啦。咁你话喂，咁我哋使唔使影嗰张相啊，或者係要我哋点样存档啊咁。咁因为呢样嘢呢，我哋都同呢个政府呢，即係我相信呢就大家要点讲啊，即係希望点样去執行啦。咁同埋亦都能够取得个平衡啦。咁所以呢样嘢呢，我哋就会喺出发当日或者出发之前，我哋都会要求嗰啲客人呢，嗰啲团友呢係做一个声明嘅。声明佢哋自己喺出发当天要做一个检测係一个阴性啦。咁然后呢就我哋出发当天呢，我哋就出发当天我哋点名嘅时候呢，就要求嗰啲团友呢去签一个名作实佢自己係声明咗去做咗一个检测，而个检测係阴性嘅。 嗯。咁就有冇需要抽查嘅机会呢？ 会㗎啦，第一呢，咁就我哋要 keep 住呢啲资料，我哋旅行就要 keep 住呢啲资料啦，即係俾个客签咗嗰张声明呢要 keep 呢个3天啦，即係话係出团嗰日再加3日。咁我哋要 keep 喺我哋个旅行社嗰度呢，咁就变咗如果 TIC 要抽查嘅时候，因为 TIC 做一个审批嘅工作啦，咁佢就可以要求旅行社出示呢啲嘅文件啦。 嗯 ，OK， 头先我都有问到咧，关于旅游巴嘅安排点，系咪要系咪可以坐满，或者要坐即系几多嘅比例咧？咁同埋食饭订位嗰度又点样咧？即系餐厅嘅安排。 如果系旅游巴嗰度咧，就我哋仍然系跟翻啱啱喺之前嗰个状况嘅，即系啱啱喺1月5号之前嗰个状况咧，就系我哋个旅游巴咧系最多连埋工作人员。咁一般工作人员有两个啦，一个导游或者领队啦，或者司机啦。咁连埋我哋个团友咧，系不超过30人。咁你话咁我个旅游巴要唔要规定要用60，要坐一半系唔需要嘅。 嗯， 即系只要你个旅游巴咧系可以合法坐到，即系连埋工作人员系30个就可以啦。 OK， 咁食饭方面咧，食饭有冇特别嘅安排咧？ 嗱，食饭方面咧就系、是、要跟翻餐厅嘅规矩嘅，就譬如餐厅系4人1台就4人1台，1.5就1.5嗰个即系距离啦。咁但系今次咧系会有喺个 防疫檢疫措施嗰度咧就有咁嘅安排啦。咁但係至於我哋行程裏邊咧，我哋今次係有一啲優化嘅措施嘅。咁以往我哋咧規定個堂食一定個堂食啦，第一，第二咧我哋係規定咧要午餐嘅。咁但係由於咧因為都做咗一段時間啦，咁我哋希望能夠喺個產品方面咧，因為亦都業界嘅朋友反映啦，就喺個產品方面咧可以比較多元化啲啦。咁變咗今次咧，我哋可以咧個堂食咧可以係不限於午餐，就可以早餐啦、午餐啦、晚餐啦，甚至係下午茶嘅。 嗯 ，OK。徐太，我想問下你咧，依家初步有個新鮮熱辣嘅大家一個協議出咗嚟咧，你估計咩形勢啊？即係跟住落嚟依幾日或者依個月，你估計個旅客嘅情況點？你哋嘅業界嘅情況會點啊？ 好啊，我補充多少少咧，就係嗰個頭先我哋講團友嘅檢測啦，但我哋個工作人員嘅檢測咧，第一我哋要打齊針啦，打三針啦，咁或者以上啦，咁同埋我哋要做檢測啦，而我哋個檢測咧係要影相翻我哋嘅旅行社係全檔，又係出發再加三日嘅，咁好啦，講翻喂，咁會唔會好踴躍啊？咁樣其實都係嘅，因為即係除咗我哋真係影響兩年幾以上咧，再加上最近咧，直情呢幾個月就係本地遊都做唔到啦。咁係大家都真係好想快啲做嘅。咁但係你話咁會唔會廿一號即刻有團出啊？咁我相信呢、這個喺呢個 weekend 咧係有，但係唔多。因為點解咧？第一有啲準備啦。咁有啲人用翻舊嘅行程咧，就你簽咗承諾書咧。如果你用舊嘅行程咧，你就唔使重新登記啦。但如果你用新嘅行程，或者你餐廳有改動咧，你要重新登記嘅行程咧，都要啲時間嘅。但係我哋議會咧，盡量配合，我哋希望能夠喺一日內咧，能夠即係做到呢啲手續啦。咁最快你話啊，咁最快會有幾時有團啊？我哋聽到啲業界朋友講咧，最快應該係22啦、23嘅呢啲時間， okay. 但係就唔會話真係。好多咯， 多唔多业界咧会做一百人嘅团咧？ 唔算好多嘅，以往我哋个记录，即系你话大概系占几多个 percent 到咧？咁如果我哋以一般应该唔会吓，我哋即系以往嘅记录咧，就唔会超过20% 咯。 OK。其实呢就好多疫情期间好多旅游业工作者呢都转咗行啦，因为停业好耐啦。你哋其实而家去搵返人去做本地游有冇困难？ 应该咁讲。 嗯。 我諗喺早期呢又唔係话真係譬如话可能喺四月啦。 Okay. 四月啱啱四月底嘅时候呢唔係真係好虚撼嘅情况下呢、我哋相信我哋仲可以处理嘅。 暂时仲可以处理。 咁但去到五月呢嗱听闻下就即係可能有一啲 part time 佢哋会停止嘅。咁、所以呢如果係咁样呢就会返一啲业界嘅。 好，时间关系同徐太倾到呢先，多谢你，就係旅游业议会主席。